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眼看着严君玉又临帖临到打瞌睡，萧景琰伸手去拿鹤唱，只听见身后有人笑起来。 这小子睡得倒安稳，今天还追着我问个不停，傻乎乎的。 联系到楚良才了。 他说的楚良才正是写出平戎策的那个云南亚员。 早找到了，云南那边咱们人多，早有人过去结交了。那小子倒实心眼，一听说太子看了他的文章，眼泪都下来了，还朝京城方向行礼呢。 他愿意放弃春闱？ 愿意倒是愿意，但是他也不是什么大富之家，家里有个寡母，对他期望很高。其实让他考个功名也没什么，明年春天再送去边疆也是一样的。 荣浩有点犹豫，萧景琰十分独断。 他文章太好，锋芒又露，去考春闱会有变数。让他走军功，边疆正缺人，越早过去越好。 哪有这么危急啊，我那招数还没用呢，说不定能拖延个五年十年的。 好啊，你要能拖延五年，我封你做宰相。 那可说定了。 荣浩什么话都敢接。 对了，锦湖那儿有个伴读叫慎文的，有点见解，你留意一下。 我早发现了，那小子聪明，但是心太软，读圣贤书都读傻了，正好让三皇子好好搓磨一下，让他知道一味的仁慈是不行的。有个谭思远也不错，心更软。现在孩子都怎么了？都跟小严一样傻乎乎的。 都跟你一样狡猾才好。 哎，好了，我知道你喜欢傻乎乎的，可我就喜欢聪明的，棋逢对手那才好玩。 贺家军功出身，贺小姐一字不识。 那倒无所谓，我教教就好了，我可不信这天底下还有我教不会的人。 八月初三，万国来朝，这是庆德一朝从未有过的大盛事。百官早把贺表写成了山，都说是因为天下归心，国泰民安，所以连蛮夷之地也来朝贡。其实心里也打鼓，主和的是怕胡人来刺探情况，要起战事。主战的又怕庆德帝仁慈，为了笼络胡人大肆封赏，到时候丢了脸面，百姓也吃苦。庆德帝病重，接待使节的工作就落在了太子身上，举国无数双眼睛盯着，实在是棘手工作。庆德帝为太子亲手挑选的班底这时候起了作用，有当过丞相的老太师坐镇，几个伴读里荣浩是王爷嫡子，见过大场面，礼数是周全的，一应接待旨意都是他在传达。与嫣然领羽临卫，敖季随侍太子，都是英挺青年，气质非凡，应对得宜，看起来倒也颇像样。严君玉混在里面，只管跟着太子，好在他年纪虽小，倒也机灵，没露过怯。太子在太和殿接见各国使节，他就站在他身后，悄悄打量丹陛下跪着的使节们，一眼就认出那个据说很厉害的西戎王子。西戎人跪也不好好跪，只屈起一条腿，另一边手臂放在肩膀上，像是胡人的礼节。一个个人高马大，穿着袍子马靴，每个人都带着一柄镶嵌珠宝的弯刀。昨晚严君玉又偷偷听到一句有用的话，是与嫣然说的，说西戎人把西域都打通了，现在跑去更远的地方通商了，所以有那么多漂亮宝石。那西戎王子是最高大的，看起来确实年纪不大，和敖季他们差不多，头发是卷起来的，颜色乌黑，眼睛却有点偏蓝，轮廓很深。人人都跪着看向地面，他却抬起眼睛来直视着丹壁上的太子，神色很是桀骜不驯。严君玉连忙偷偷看敖季，看他发现了没有。敖季面色如常，他又看太子，太子也仿佛没发现。严君玉第一次见到这么嚣张的人，觉得他简直胆大包天。眼看着礼部官员还在读旨，那西戎王子竟然就这样打量起太子来， 严君玉连忙整理好眼神，等他眼睛扫到自己这边，抓紧机会狠狠瞪了回去。蒙苍正觉得这大周的礼节滑稽，文武百官一个个全跟木头人似的，在心里嗤笑，忽然被人狠狠瞪了一眼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个穿着华贵的少年，不过十四五岁，一双眼睛乌溜溜的，本来是漂亮的，硬撑着一副凶恶的样子，十分好笑。蒙苍顿时无声地笑了。那少年见他竟然敢笑，更恼怒了，连拳头也握紧了。蒙苍见他反应好玩，干脆连腰也直起来了。他虽然是第一次来汉人国家，但是短短几天已经摸清楚规律了。越是这样严肃的场合，越是没人敢管你，最多事后说两句，用汉人的话说，这叫投鼠忌器。少年的耳朵都红了，蒙苍常年打猎，隔了远远的丹壁，能清楚看见他愤怒地涨红了脸。小小年纪，竟然比大人还喜欢维护规矩，真有意思。蒙苍还想要继续逗他，却见丹壁上的太子忽然冷冷抬起眼睛朝这边看了过来。他其实是第一次见这所谓的太子，觉得不过是个清瘦文雅的青年，除了长得好看些，与其他汉人并无区别。然而这个眼神看似极淡，却仿佛有千万斤的重量，仿佛他与这威严宫殿无上皇权一起朝你俯身过来，逼得你不得不低下头去。蒙苍用尽所有力气才没有把头低下去。等太子看似无心地移开眼睛，他才意识到这个对视不过短短一瞬间而已，可他背上的冷汗都出来了。他现在才明白王兄说的中原之地龙盘虎踞是什么意思。而那个少年显然对他被太子敲打过之后的反应很得意，先是悄悄地看了一眼若无其事的太子，默默地把身体往太子边上再移了移，然后勾起唇角，朝他露出一个带着挑衅的笑容来。他笑起来的样子似乎和一般人不一样，但又说不清具体是哪里有区别，因为转瞬即逝，如惊鸿一瞥。都说中原的桃花最好，这次朝贡偏偏是秋天，没赶上花期。不过蒙苍想，中原的桃花盛放时，应该也不过如此罢了。 西戎使节，北狄使节，赤节使节，祝大周千秋万代，国祚永延。 朝拜之后，宴席开场。庆德帝年纪大了，喜热闹豪奢，尽管没有亲至，场面是很大的，繁花锦簇，烈火烹油，山珍海味自不必说。看安排，宴席要从中午一直开到晚上。文武百官都在，严君玉是没有官职的，不能上席，所以出来在偏殿吃饭。其实东西都是一样的，还清静些。正吃着呢，看见敖姬也出来了，正大马金刀的往边上一坐，也吃起来。 你不是狗监吗？怎么不去席上吃啊？ 严君玉好奇地问。敖姬气得敲了一下他的脑袋。 说了是鹰犬处，你再跟着语嫣然叫狗奸，我打断你的腿。 敖姬威胁了两句，又解释道。 里面吵得很，又要喝酒，我晚上还有事，垫点东西就出宫了。 严君玉放下了筷子，皱起眉头。 你又要去烟花巷，能不能别去啊？ 他这样子可谓是语重心长，为敖姬操碎了心，倒把敖姬气笑了。 谁他娘的又在造我的牙？一定是荣浩。 他又没说假话。 你知道个屁，我有正事要忙呢，还是荣浩自己搞出来的。 敖姬最近天天跟雨嫣然混在一起，说话也粗鄙不少，正骂荣浩，见严君玉飞快地扒了两口饭就起身要走，连忙拉住他。 你干什么去呢？吃这么点。 我去守着太子。那个西戎王子嚣张得很，眼睛老是到处乱瞄，还敢抬头看太子。 严君玉跟他告状，敖姬哈哈大笑起来。 原来你之前跟他打眉眼官司是为这个啊？你可别逗我笑了，就你还想威慑他，别操这份闲心了，太子可不需要你撑腰，他给你撑腰还差不多。 不跟你说了，我去守着太子，你晚上早点回来。 严君玉压根没听进去，敖姬懒得跟他多说，在他屁股上轻轻踢了一脚， 自己匆忙吃了两口也走了。严君玉自觉重任在肩，匆匆赶回了正殿，那边又在交杯换盏，觥筹交错，热闹非凡，还有宫里的歌姬上来唱词，十分婉转好听。有个抱着琵琶的歌姬生得尤为漂亮，眉心有颗朱砂痣，周围人都妩媚袅娜，她却端庄得如同观音一般。严君玉到底年纪小，不懂这些，也没有多看，又回到太子身后站着。太子正在饮酒，看见他笑了。 去哪儿了？ 去吃午饭了。 这么快？今天怎么不贪吃了？ 今天有正事，我才不贪吃呢。 严君玉说完觉得有点没面子，连忙补上一句， 我以前也不贪吃。 严君玉和太子正说话呢，荣浩回来了。他这几天负责接待各国使节，忙得很，风风火火的，倒是跟这些胡人打成一片。见他来了，胡人们都举起杯来， 荣公子来喝酒。 他被灌过一轮，好在酒量好，仍然没什么醉意。到太子下手坐下，轻声道， 都安排好了，明后两天狩猎射箭，然后带他们在京中玩几天，等十五再开宴。 他正说正事儿，那边赤节首领却没什么眼色，端着大酒杯又过来了。 荣小王爷，我敬你一杯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